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从错误中成长。在上一篇文章《技术人的犯错成本》里，我和你聊了技术人可能会犯的各式各样的错误，也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了技术人犯错的成本。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时代，试错当然是好事，但了解错误成本，避免不应该犯的错误，最大可能的从错误中成长，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其中把错误分成四类。第一类，伸展错误。伸展错误是当你尝试去做能力以外的挑战的时候，因为自身能力或其他条件的复述做得不够好而犯的错。这种错误通常是因为我们主动尝试导致的，再小心也难以避免。不过在此过程中，你获得学习的机会成本很高，一旦经历过一次，就可能有长足的进步。比如在创业公司，大家有一个创新性的想法需要去验证和实现，这时候谁都没经验，也没有前人的产品可以借鉴，也没有很懂的人给你指导，那怎么办呢？只能摸索前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犯错然后纠正错误。所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就是这个道理。当你抵达彼岸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升级了，进入了另一个境界。第二类，无知错误。无知错误是指当你发现自己为什么错了的时候，你会发出哦，原来是这样的感慨。这种错误一般是因为你不知道或忘记考虑某些特殊情况导致的错误，或者是你做了错误的假设。初级程序员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忘记处理异常，没有考虑某些数值的边界值，没有进行安全校验等等。还有人因为没有仔细阅读产品文档，不知道产品设计已经改变了，也没有进行对应的调整。出现这种错误之前，你主观上根本没有意识到犯错的风险，还以为自己一直是对的，以至于出错后会有那样的反应。这种错误一般不会反复出现，但要尽可能避免在不同类型的事情上犯同类型的错误。第三类，粗心错误。直译过来就是由于粗心大意导致的错误，很容易理解。这种错误与无知错误不同，是你明明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不小心或者忘记了导致的错误。如果你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并且没有有意识地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那这种错误可能会一犯再犯。第四类，高风险错误。主动去做事情，但风险很高，是否会犯错不受自己的控制。比如你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但在结果出来之前，你之前掌握的所有信息都无法告诉你哪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你只能去做自己认为是大概率的选择。这种错误与第一类不同，经历过一次，下次遇到高风险的事件依然可能犯错误，并且不知道会犯什么样的错。以上我们介绍了四种错误类型，我在文章中放了一张图片，如图所示。第一类和第四类更具意识性，也就是主动去做事情，做事之前你就知道有可能出问题。第二类和第三类则属于下意识的错误，更加不可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都会让你学习到更多有价值的可重用的信息，再有类似情况基本上不会犯重复错误，而第三类和第四类每次犯错后并不能学到太多可以复用的信息，以后有类似情况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解了这些错误和错误分类，我们就可以有计划有意识地去应对这些错误了，尽可能不犯那些对我们成长没有意义的错误。当我们面临一个犯错和成长并存的机会时，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去学习并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有哪些措施或者方法可以系统性的让我们避免那些无效的错误并从错误中成长呢？一，为了避免伸展错误，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培训机制，比如对新上任经理的培训，组织一些特定领域的学习班，系统的帮助大家积累岗位可能需要的技能和信息。让一个人担任某个全新的职务时，考虑导师机制，工作中有人结对给予实时指导等等。二，为了避免无知错误，要做好信息的透明和共享，比如完善的文档和快捷的查询机制。任何技术或产品讨论以及达成的共识，要尽可能用邮件抄送到所有相关的人。大的改动可以举行一些会议，确保所有人都得到最新的信息。一些常犯的错误或者容易被漏掉的信息，可以整理成 checklist 或手册等形式，让大家更方便地获取到有效信息。 3. 为了避免粗心错误，设置一定的复盘机制。如果是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要再三总结，反复问为什么，帮助加深记忆。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些流程来确保低级的错误不会发生，比如细化开发流程，设置检查点，不断迭代和反馈，慢慢形成全面考虑问题的习惯。在不同的事情上多给自己做一些 checklist， 做事的过程中对照进行，确保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有所疏漏。4. 为了避免高风险错误，所有的决定尽可能都有一个备用方案，也就是除了 plan A 还要有 plan B， 这样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去发展的时候，我们为错误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少。总结一下，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技术人如何从错误中成长的话题。首先，我谈到了工作中常见的四种错误类型：伸展错误、无知错误、粗心错误以及高风险错误。前两种错误可以帮助我们迭代成长，后两种错误代价较高，我们要尽量避免一犯再犯。其次，我讲到了如何去避免以上的错误，针对四种错误类型，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让错误成为丰富的经验，为你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你在工作中犯过错吗？在这个过程中，你又获得了什么成长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成长。感谢您的收听。